沸腾，我越感觉有点冷，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，故作到清晨阳光的房间结局一样，又何苦再想？伤若让人成长，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？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，我不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

深情，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，难再续，难再续。人纷纷，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我又怎么能对得回？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为你泪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么有路可退？我如何面对？人纷飞，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我又怎么能追得回？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为你而泪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么有路可退？曾恨情深情，你给了谁？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最幸福

在清晨离开，提醒我时间的存在，请随你走到门外，生怕有分秒的空白，舍不得把眼睛睁开， 你却看着我沉默。